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再嚟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咁我哋而家討論緊嘅問題呢，就係一個真理嘅普遍性同客觀性嘅問題咁就係因為呢，我哋喺現實世界我哋發現呢有好多呢個政治經濟嘅問題。當我哋討論呢個政治經濟嘅問題嘅時候呢，好多時候呢我哋發現呢嗰啲政治家或者好多大人物佢哋都唔承認呢有呢一個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呢個我哋如果係民間我哋一般人嚟講呢，我哋好多時流行講嘅就係所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呢個相對主義嘅講法但係如果喺呢個政治上面講呢，好多時候呢就話你呢個國家有你自己嘅講法我有我自己嘅講法你嘅講法呢就唔好套落我個國家我個民族嗰度講所以呢你講嗰啲所謂真理呢就唔好呢用嚟呢個呢放喺我個國家嗰度用唔好干預我嘅內政咁好多時候呢就唔承認呢有呢啲咁樣嘅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嘅咁上次都講過啦當我哋人如果唔承認真理有客觀性同普遍性嘅時候呢就會出現個問題呢，就發現原來我哋嘅文化思想呢係唔能夠交流嘅即係冇大家共同承認嘅真理性同普遍性嘅時候呢，人同人之間呢其實係唔能夠交流。唔能夠交流呢，其實呢係會令到人嘅學術文化呢趨向毀滅咁所以呢就要矯正呢種睇法所以呢我哋呢就要呢主張呢、要討論呢個真理嘅有客觀性同普遍性嘅問題咁我哋討論嘅方式呢，就係首先呢我哋呢要將呢個討論呢區分為兩個命題就一個呢就係呢個真理或者呢個某個道理佢係咪一個有真理性有普遍性有客觀性。另外一個呢就係主張呢個道理嘅人係一個乜嘢人我哋要區分開呢兩個命題嚟講。而家問題呢就是我哋好多時候呢就將呢兩個命題呢就混淆咗討論一個道理有冇真理性嘅時候呢我哋就撈埋呢個主張呢個道理嘅係咩人嚟講即係譬如我哋講民主自由係咪一個真理嘅時候呢我哋就會講啦這個民主自由呢係美國人主張嘅或者係英國人嘅主張咁樣呢唔適用於我哋嘅一個民族我哋呢個國家咁之類咁樣就將呢個某個道理有冇個真理性嘅問題呢就同呢個主張嘅人係一個乜嘢嘅人呢就撈埋一齊講咁樣呢就所以喺呢度呢我哋就要將佢區分開做兩個問題一個道理佢有冇一個真理性其實呢是可以跟那個主張的人是完全無關的一個道理如果他有真理性的時候呢無論他是什麼人的主張什麼民族什麼時代的人的主張他都有他的真理性所以其實這個道理他是不是一個真理呢其實是跟這個什麼人發現或者什麼人主張呢其實是沒有關係的可以由不同的人去發現不同的人去承認不同的人來到去主張它都是一個真理這樣即是我們如果能夠區分開這兩個問題的時候呢我們呢就不會呢就因為它是某個時代某個民族的人所以呢我就不承認它所說的說話這樣所以呢我們首先呢就要將它區分開這兩個命題真理是就住真理本身有没有客观性有没有普遍性来到去讲个人主张的人是什么人那个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这个就 同呢個真理嘅問題咧，就唔可以咧啊混淆一齊嚟到去講呢個。但係問題咧喺現實上邊咧，我哋確實咧好多時候咧就出現咧我哋要否定某啲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我哋否定呢個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咧牽涉其他問題一齊講啦咁樣我哋現實上咧，確實咧，好多時候咧會否定呢個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嘅有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咧我哋現實上邊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知識學術文化因為我哋而家現代人咧那個學術文化咧那個分類咧多咗好多多得好緊要。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就因為呢個咧分類嘅多樣性咧，就令到咧我哋變成咧唔清楚呢個係咪一個普遍性、客觀性嘅真理另外咧，又因為咧時代咧變化得好急速不斷喺度變化嘅時候咧我哋呢個時代變咗，新時代同舊時代又唔同咗。咁咧就令到我哋咧又混淆咗呢個到底呢個真理以前所講嘅真理，而家係咪一個真理咧咁樣，咁於是咧出現咧好多爭辯咁呢啲咧就會呢啲原因咧都係會導致我哋咧喺觀念上邊咧變得混淆，變成咧我哋咧唔承認真理有呢個客觀性同普遍性。咁樣確實我哋人類嘅知識呢真係複雜咗好多嘅人類知識呢有種複雜性咁點解人類嘅知識會變得咁複雜嘅呢咁其實因為呢個真理本身原本就係多方面，原本就係複雜㗎嘛這個真理原本就是複雜的咁樣我哋發現嘅知識咁當然亦都係複雜啦真理世界原本就係極為複雜，原本呢、這個即係我哋可以形容佢係複雜啦但係如果正面啲講，這個真理世界其實係無窮地咁豐富真理世界其實係好多真理等待我哋去發掘。這個真理世界的多方面性和它的客觀性、普遍性是無關的，其實即是真理本身呢是複雜的，是豐富的，但是這個真理的複雜和豐富其實不影響它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就不會因為真理是很複雜的是多方面的是很豐富的，就令到這個真理呢變得不是普遍的，不是客觀的就不會的但是因為我們所講的真理或者我們發現的真理內容呢是這麼豐富這麼多而且是越來越多基本上呢是沒有一個人是能夠了解到全部的真理的另一方面講也都可以說是沒有一個真理呢是能夠令到全部人都了解明白的因為未必去得到的嘛這個這麼遠的咁好多真理呢好專門有些真理呢是一些專門知識來的有些真理是專門知識這些專門知識的真理呢其實只是很少數的學者、專家才了解、才明白的不是能夠沒有辦法能夠可以讓所有人全世界人去了解、去明白有些真理很專門的嘛，尤其是有些這個科學上面的一些知識它的知識是真理來的但是因為很專門這樣呢 真係一啲少數嘅專家學者先至明白嘅啫。呢個而有啲係特定時空裏面所表現嘅一種真理呢，亦都可能係後人所無法了解嘅。即係呢某啲真理呢係喺某一個特定時空裏面先至表現嘅。即係譬如呢某個歷史事件裏面某個人佢呢實踐咗某啲嘅真理。但係呢個真理呢其實喺佢嗰個時空裏面去實踐嘅時候呢佢係知道呢個係一個真理。但係問題呢喺佢嗰個時空裏面佢知道佢嗰個係真理，但問題過咗之後呢我哋後人呢經歷唔到佢嗰個時空咁樣呢我哋呢就唔明白佢嗰個時空裏面佢所了解嗰個真理係乜嘢，即係變咗我哋係唔知道我哋係唔知道佢嗰個真理係乜嘢啦但係咁樣講會唔會就變成真理就冇客觀性冇普遍性呢即係唔係所有人都了解㗎喎或者呢某啲特定時空裏面嘅人了解咗之後後人冇法子了解喎咁樣會唔會變成真理係冇客觀性冇普遍性呢但係其實呢一個真理佢係咪一個真理有冇客觀性有冇普遍性呢係唔在於佢實際上邊係咪被所有人了解當我哋講緊呢個客觀性普遍性嘅時候呢其實唔係講緊一個實際上邊要所有人都了解到唔係講緊一件咁樣嘅事因為呢要所有人要實際上所有人都了解呢根本係不可能嘅因為我哋講緊呢個所有人呢唔只包括而家呢個世界上面存在嘅所有人喎仲要包括埋未來嘅人喎如果你要未來嘅人全部人都要了解到呢個先算係真理咁樣未來嘅人其實係不斷嚟緊㗎嘛係無窮無盡㗎嘛如果咁樣講嘅時候咁呢個真理咪成為不可能囉因為你根本冇可能呢有機會呢個所有人都了解啦咁所以呢個呢真理呢其實呢係可以喺實際上面其實係唔需要一定被一切人所了解嘅。有一啲人佢未曾了解係唔妨礙呢個真理係真即係唔一定實際上面需要全部人都要了解例如呢個世界上而家我哋淨係得2000人了解儒家所講嘅中國人儒家所講嘅道理或者孔子所講嘅道理而家冇乜人講儒家啦邊有人仲講儒家嘅道理咁得好少人去了解嘅啫咁樣但係儒家嘅道理其實呢就唔係淨係對呢2000人嚟講係真的一個人他只要想到他想到某個真理是真的時候就已經不是認為只是對自己為真就是說呢當一個人他想到或者這個呢他了解到某個道理是真的時候呢這個意思呢並不是說這個道理只是對他自己一個是真當他了解到某個真理是真的時候他其實呢就是相信就算是其他人只要在他這個位置去想這個真理的時候他都一定相信這個真理是真的如果他想到這個真理了他知道這個真理是真的但是他呢又知道他現在知道了但是後人 原來咧係冇辦法了解嘅喎，咁樣即係譬如某個人嚇，佢發現咗某個真理係真啊，呢個嚇咁好高興啦，呢個啊發現咗某個真理啊，但係佢咧又知道哦，原來呢個真理佢冇法子講到俾後人知道，後人亦都冇辦法明白呢一個真理嘅時候，佢其實會覺得好遺憾。佢點解覺得遺憾呢？咁其實呢，咁就係證明呢個真理其實應該有呢個客觀性同普遍性。即係一個人佢知道一個真理之後呢，其實佢唔係淨係認為佢自己一個人知道的，佢覺得應該係所有人都相信呢個真理係真，所有人都能夠明白呢個真理係真的，所以佢先會覺得遺憾啫嘛。所以咧，由此證明，當佢發現真理嘅時候，佢其實係覺得呢個真理係有客觀性、有普遍性。咁其實我哋平日將我哋所知道嘅真理話俾其他人知或者我哋自己又去讀書去追求真理我哋講俾人知話呢個係真理嘅時候，或者我哋去讀書想知道人哋所講嘅真理嘅時候，喺呢啲時候裏面，其實我哋都係相信係有客觀嘅真理嘅，咁樣我哋先至會講俾人知㗎嘛。我哋相信我哋先至會講俾人知，我哋相信我哋先至走去讀書，走去追求就是因為我哋相信有呢個客觀嘅真理咁樣，所以我哋先至會覺得人呢其實應該去了解同埋人呢本來就能夠了解嘅我哋咁樣做其實我哋根本就知道我哋自己本身係應該去了解真理，同埋我哋係能夠了解真理如果一個真理佢咧係唔能夠被人所了解嘅咁佢就唔係真理所以咧呢個如果我哋話一個真理有啲人了解，有啲人唔了解喎，咁樣咁咪即係呢個嗰、那個唔係真理咯，有啲人都唔知嘅咁樣。咁樣呢這個講法就唔啱因為如果一個真理只係屬於個人佢冇客觀性咁樣呢就變成呢個共同了解呢就不可能即係話一個真理呢佢一定要有客觀性有普遍性，我哋先至有所謂呢個共同了解嘅可能有共同了解的可能呢就不代表實際上所有人都了解這個但是就一定呢是有這個呢共同了解的可能性就不是只是屬於某個個人的而是其他人都能夠去了解的所以呢真理本身它有客觀性有普遍性是被人了解的必要條件來的即一定要有呢一個條件一個真理一定要有客觀性同好普遍性，先至能夠講到所謂被人了解如果唔係咧，你根本不能了解所以當我哋希望其他人去了解某個真理嘅時候即係我哋讀咗某個真理啦我哋覺得好正呢個真理，咁我哋咧希望其他人都去明白去了解呢個真理嘅。咁其實呢我哋係已經對呢個真理係加以肯定咁所以呢俾人了解呢個真理係點係點嘅時候呢個呢有好多人去了解啦呢一個呢唔係一個真理嘅條件，有幾多人去了解呢個真理唔係一個真理嘅條件，而係一個證明證明 真理是能够被很多不同的人了解，这个不是条件，是一个证明。所以呢，我们不可以由人类知识的多方面性，或者有很多人未曾了解，就说这个真理呢是没有客观性，没有普遍性，就不可以这样说的。所以这个真理呢，由一开始其实就是对一切人为真，一开始已经是有一个客观性、普遍性，即是说由一开始已经是对所有人是真。有些人不了解这个真理，或者未曾明白这个真理，不妨碍这个真理自己本身是真。好啦，咁样呢，另外仲有一个头先所讲过嘅一个所谓时代嘅问题，一个时代嘅问题，一个我哋时代时时会转变，咁样时代嘅转变呢，会唔会影响咗我哋呢个对呢个真理嘅了解呢？好啦，咁样確实文化係会随住时代而转变嘅，因为我显示真理嘅事物在生滅之中，我們人是要不斷作出新的適應，這個因為時代是會變化的嘛，即真理呢通常呢就是要通過某些事物去表現出來啦，而這些事物呢一定會隨著這個時代呢而這個呢有這個生滅變化，某個人去發現這個真理，主張這個真理，去講這個真理，但是講到這麼上下，這個人一定會死的嘛，樣所以這個我們人在這個時代裡面其實不斷要作出適應，各個時代的事物呢都不同的，所以呢真理它其實呢表現在不同的時代的時候，它就表現在不同的事物身上面，那個真理呢的表現呢也都是有些不同，但是這樣並不證明這個真理是沒有客觀性、沒有普遍性，這個這樣的時代的變化，或者這個事物的變化呢，是只是說事變事變而理變，是講緊原本應用那個理呢，不能夠應用在新的事物上面啦，咁樣但是當同類的事物再出現的時候，原本那個理呢是仍然都可以用的，即是說呢一個時代轉變了某個理它要用在一個新的事物上面，但有時我們發現原來不是很適用的樣，但其實呢因為那個新的時代，這個新的事物呢，這個事物呢不同了，已經不是那一類的事物了，所以如果當同類的事物再次出現的時候，其實這個真理呢仍然還是可以用的，所以某個真理在某個時代不呈現出來，或者不表現出來不代表它失去了它的客觀性，即是譬如這個我們講回這個呢民主自由的問題啦，這樣呢即是在某個時代不表現，或者某個時代某個國家、某個民族這個民主自由呈現不到出來，那是不是表示這個不是一個真理呢？沒有客觀性、沒有普遍性呢？這樣但是其實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條件有足夠 的文化條件其實是可以令到它再次出現這樣不代表它就沒有這個客觀性和普遍性。 所以咧，就算只係應用喺獨一無二事上邊嗰個你咧，即係某個你，佢只係應用喺一件事上邊都好咧，佢都仍然仲係一個真理，仍然有客觀性同普遍性，只不過咧，佢只係應用喺某一件事上邊，呢件事佢冇重複出現咁解嘅啫，例如有啲咩理係咁樣咧？例如呢、這個。古希臘滅亡咗啦，古希臘滅亡咧係有佢嘅理有佢嘅原因有佢嘅道理。古希臘滅亡有佢嘅道理，呢、這個道理係一個真理，係一個有客觀性、有普遍性嘅真理但係呢一個理咧，呢、這個真理只係應用喺古希臘滅亡呢件事上邊咁啊。在歷史上咧就唔會再出現嘅，或者唔會再應用嘅啦。但係呢個令到古希臘滅亡呢個理咧，係永遠都係一個真嘅理，呢個咧就係一個所謂呢個真理咧，佢雖然咧嗰個應用上邊咧，只係喺某一件事上邊應用。但是它是永远都是真理，有它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永远都是真的所以时代可以改变，人亦都可以不断出生死亡这个民族国家都可以这个出生死亡这个人在这变时代在这变民族国家在这变，但是真理是不变，咁所以呢個時代嘅變化咧，並唔能夠證明真理亦都係喺度咧不斷變化真理係不變時代變化其實反而更加能夠顯出呢個真理嘅普遍性佢嘅不變嘅普遍性好啦，咁咧另外咧，亦都頭先討論過咧呢個。當我哋討論真理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咧喺呢個學術文化裏面咧，對於呢個真理咧，原來時時都有好多爭辯嘅喎。喺學術文化裏面有咁多嘅爭辯總有呢個反對嘅理由嘅咁樣真理係咪真係有呢個客觀性同普遍性嘅咧？咁樣咁喺呢個講法裏面咧，學術文化嘅爭辯其實係咪真係可以證明真理是没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呢？其实刚刚调转学术文化的争辩呢，正正是可以证明到原来人人都相信真理是有客观性有普遍性。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人要去争辩他争辩就是认为对方错嘛，他自以为自己那个是真理嘛對方那個不是嘛，對方那個錯嘛，他想要呢個說服對方嘛，他要說服對方即是說他要令到對方相信我講的是真理如果真理只是屬於我個人的，是沒有普遍性的，我使乜去說服他就算如果是只是屬於我個人沒有普遍性的，我說服他他都了解不到啦所以呢學術文化上面的爭辯呢正正呢就是證明了人呢其實呢是相信真理是有客觀性有普遍性人類學術文化的爭辯很多時候都沒有結果的不斷在爭辯這個所以呢在即係讀呢啲哲學史或者呢個學術史嘅過程裏面咧，我哋發現咧呢個總係有正反雙方嘅理由。咁咧呢啲咁樣嘅爭辯咧冇結果不斷嘅爭辯會令人懷疑呢個真理嘅客觀性同埋普遍性繼續爭辯即係就咁睇嘅結果咧，你就會懷疑你可能懷疑呢個真理嘅客觀性普遍性。但是我們如果看回這個過程，發現這個在學術史上面是繼續爭辯 不斷爭辯，啲哲學家不斷喺度爭辯緊。正正就係因為佢哋係相信真理係有客觀性同普遍性，所以先至繼續爭辯落去啊嘛，所以先至會冇結果啊嘛，所以呢啲新嘅爭辯、新問題嘅增加，正正就係表示我哋人要認識想認識更多嘅真理爭辯嘅增加唔代表真理嘅客觀性減少，只係顯示出人喺呢個追求呢個真理嘅客觀性作出嘅努力。